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体育故事这个板块哈。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我们继续来分享体育故事哈。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名词分享呢，这个词儿哈叫做寒冬啊。说到最近的天啊，确实也是越来越冷了哈，数九寒天马上就要到了，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哈。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啊，有着健身习惯啊，尤其是有着户外锻炼习惯的朋友哈，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当中啊，来锻炼来健身，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哈，避免感冒哈。现在得感冒确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另外呢，其实除了咱们北京的天气特别冷哈，全世界其实现在都是已经进入到了冬天啊。在足球世界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球队哈，很多的联盟进入到了寒冬哈。当然，这个寒冬就是打着引号的寒冬了啊，不只是天气很冷还要踢比赛，而且呢最近整个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哈。今天寒冬这个词就为我们带来的是几支球队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联盟即将经历寒冬的故事哈。马上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来听一听哪几家俱乐部啊将会面临寒冬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寒冬。记得在上赛季的欧联杯决赛，比利亚雷亚尔对阵曼联，双方常规时间战至1-1，比利亚雷亚尔最终凭着点球取胜，队史第一次获得欧洲顶级联赛冠军头衔，凭此跻身新赛季的欧冠。西甲又一次有5支球队齐聚欧冠，看样子又是一次盛世到来。结果小组赛还没打完，除了皇马之外的四家球队都亮起了红灯，最后一轮生死战，马德里竞技血战突围，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都输掉了比赛，去欧联杯报道。而比利亚雷亚尔客访亚特兰大遭遇暴雪突袭，比赛推迟，但是也由此获得了喘息之机。比利亚雷亚尔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只赢了一场球，还是在国王杯首回合8-0战胜了名不见经传的维克多利亚队。然而无论是在联赛还是在欧冠，他们都未尝胜绩。面对亚特兰大，比赛延期后的他们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最终客场3-2取胜，获得小组第二出线。即使五支西甲球队出现了三支，但是西甲的整体表现并没有那么惊艳。我们先从皇家马德里开始说，他们的欧冠开局不顺，小组赛第二轮在伯纳乌，皇马竟然意外地输给了新军蒂拉斯波尔警长，爆出了惊天冷门。这不禁让人想起上赛季两回合不胜顿涅茨矿工的险情。不过时隔一年，皇马的维尼修斯突然觉醒，进攻平稳输出，有了保障。巴西人自从2018-19赛季升入皇马一线队，没有一个赛季进球数超过7个，本赛季他全部赛事代表皇马才出场了23次，已经攻入了12球。随着欧冠小组赛末轮2-0击败国际米兰，皇家马德里在双线豪取9连胜。媒体讨论夺冠几率的同时也有顾虑，熬过赛季初期的磨合期和伤病期之后，安切洛蒂便不再主动轮换了。他连续让摩德里奇场场连轴转，不知能否将目前好的状态延续到下半程。 不过看看突然爆发的约维奇，再看看人才济济的替补席，安切洛蒂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相比之下，巴塞罗那的出局轨迹反而没什么悬念。分组结果一出来，众人都觉得巴塞罗那凶多吉少。果然前两轮过后完败于拜仁慕尼黑和本菲卡，巴萨不但在积分方面落后太多，场面上也是无可救药。从战略角度看，留给新帅哈维的时间还是太紧张了，上来两场比赛都是硬仗，而不胜本菲卡也基本确定出现无望。拜仁慕尼黑怎么可能给你巴塞罗那放水呢？这也像利物浦对阵 AC 米兰，他们提前出现也确实派了替补，但是无论是球员的心气儿还是临场的态度都没有丝毫的放松。重视你的对手才能让人更加的尊重你。哈维最终没能拯救巴塞罗那，巴萨带着首轮科曼执教时一样的比分0-3离开了欧冠，这也是巴萨21年后首次欧冠小组赛未能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欧冠小组赛被淘汰将让巴萨最少损失2600万欧元的收入，这笔钱对于巴萨的换血重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就是一笔救命钱。但是这又有什么可以指责哈维的呢？就像科曼的下课，人们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过多。科曼在欧冠小组赛第一场0-3输给拜仁慕尼黑之后就说出了那句名言，现在言犹在耳。他说道，这就是我们仅有的阵容。哈维虽然没有重复科曼的话，但也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哈维说道，这就是我们残酷的现实。事实就是如此，拜仁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格雷茨卡他们都有小伤可以休息，但是巴塞罗那的德容还有阿尔瓦有伤也不得不带伤出阵，阿尔瓦坚持了不到30分钟就伤势复发离场，最终只能换上科曼曾经在报告中评价为重要比赛无法出场的明格萨，而且还不是让明格萨去打自己熟悉的右后卫的位置，而是客串左后卫，自然漏洞百出。拜仁有威胁的进攻大部分都是在明格萨身上找到的。然而另外一侧也不是那么的靠谱，三前锋凑不出来，哈维就让德斯特临时客串，这位右后卫去客串右边锋，但是美国人的表现和在科曼手下效力没有什么不同，还是抢不到点，进不了球。这就是巴塞罗那的现实，一支拼凑出来的缺乏有水平的替补，老的老小的小，缺乏中坚力量的球队，还是没有主心骨啊。无论是哈维还是科曼，他们都是巴塞罗那的传奇球员，都被认为是巴萨的拯救者，但是他们都拯救不了巴萨，尤其是没有高水平球员的主帅是不可能打出什么成绩的。巴塞罗那在6场欧冠比赛中只进了2个球，这对于向来以进攻能力和美丽足球著称的巴萨来说可谓是个耻辱性的结局，自然如此表现的巴萨也不配打进欧冠的下一轮。甚至当加泰罗尼亚的评论员们看到比赛开场仅3分钟裁判就给了巴塞罗那队长布斯克茨掏出了黄牌，这就预感到这一次连欧足联都开始嫌弃巴萨了，希望他早点离开。更不用提昔日阴谋论当中历来被欧足联特别照顾的巴塞罗那，你有实力自然会照顾你，没有实力那照顾你什么劲儿呢？曼联不也是这个道理吗？没有出众的球员就不可能有团队的成绩，在巴塞罗那为无法进球而感到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在今年夏天巴塞罗那是怎样放弃了梅西和格列兹曼的。格列兹曼刚刚在欧冠生死战为马德里竞技打进首开纪录的最重要的一球，助马竞战胜波尔图闯进欧冠淘汰赛。尽管格列兹曼还在适应，但是在欧冠5场比赛中已经打入4球，成为球队具有决定性的球员。而梅西虽然在法甲联赛收获不多，但是也在欧冠5场比赛打进5球。这两位球员上赛季一共为巴塞罗那打入了58个进球，提供了34次助攻。当巴萨把他们放走之后，就应该能够预料到如今的结果。比如科曼在赛季初就明确地说，我们损失了50个进球和30多个助攻，这很难弥补。所以科曼的下课实在是冤， 是巴塞罗那在今年夏天主动放走了梅西和格列兹曼，巴萨此举的确起到了节流的目的，省下了两人1亿欧元的工资。但是这种极端的改革也让球队尝到了恶果。巴萨今年夏天的计划是使用更便宜的没有转会费的球员，具体说就是引进孟菲斯德佩和阿圭罗，同时期待年轻人像法蒂还有登贝莱有爆发式的表现。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孟菲斯算是唯一还算符合预期的球员，在联赛打进了8个进球，几乎是全队唯一还有进球能力的球员。而法蒂伤愈后又连续2次受伤，本场比赛都未前往慕尼黑。登贝莱伤了一次又倒下，倒下一次又站起来，本场比赛他是首发了，是全队进攻唯一的依靠。但是登贝莱创造的进攻能力有限，进球也不要去指望他。而进球专家阿圭罗心脏病发作，也许当我们这一期专题播出的时候，阿圭罗已经宣布退役了。巴塞罗那的高层可以说，像阿圭罗这种谁都不想看到的厄运是没有办法预计的。但是阿圭罗上赛季在曼城就伤病不断，几乎都没怎么打，你看看他的数据简直是惨不忍睹。而法蒂呢，是受了10个月的重伤，登贝莱平均每年都要因为伤势缺席20多场比赛，更何况法国边锋还在欧洲杯上再次重伤。巴塞罗那的高层以这样3位球员来规划新赛季，本就有极大的撞大运的成分，他们怎么可能替代有稳定的出场率还能带来稳定进球的梅西和格列兹曼呢？所以习惯了使用世界最佳球员的巴塞罗那这一次真的是难受。巴萨如果放弃梅西，那至少也应该留下格列兹曼，当然更好的选择是放弃格列兹曼而留下梅西，为自己的重建留下稳定的基石。而同时放走梅西和格列兹曼，那就真的是胆子比天还大的赌运气般的休克疗法了。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既然已经选择休克，那就好好的考虑到今后该怎么治疗吧。最终的结果也如实反映出了如今的巴萨和真正强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已经不是探讨谁上谁不上就能够拉平的。换了帅的巴萨并没有展现出更多的新气象，哈维要求的进攻足球也在严重缩水的阵容实力面前显得格外的无力和苍白。球队没有可靠的射手，这样的阵容打法去打欧联杯一样前途坎坷。巴塞罗那的账务情况非常糟糕，阵容实力随着工资限额一起跳水，况且同组的对手实力强大，不能出线也实在不算意外。马德里竞技的状况就很难找到借口了，西蒙尼赢回了格列兹曼，直到最后一场才享受到了巨星给他带来的红利。而马竞这一次欧冠之旅算得上是和红牌较上劲了，首战波尔图，对方后卫姆本巴在最后时刻被罚，而客访圣西罗，米兰中场凯西早早地吃到了红牌，马竞也就趁机挽回了败局。而遭利物浦双杀，马德里竞技实战水准明显不济，格列兹曼和费利佩都在关键时刻被罚出场，出现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在巨龙球场的生死战，马德里竞技的卡拉斯科和波尔图的温德尔都神使鬼差的染红，左右了战局的最终走向。纵观小组赛，马德里竞技完全不是利物浦的对手，面对波尔图和 AC 米兰也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球队无论是主张进攻还是立足于防守反击，都没有当年那支铁军的凌厉和霸道。加上联赛卫冕的压力越来越大，马德里竞技虽然侥幸小组出线，以目前的实战水准恐怕也是走不了太远，除非出现奇迹。塞维利亚普遍关注度不高，但是该队又名列小组第三，将要去欧联杯报道，这时候球迷们又少不了说三道四。欧联杯当年被誉为塞维利亚杯，这说明该队从2005-06赛季开始一共6次夺得联盟杯。其实塞维利亚一直也想换个活法，不想再去打塞维利亚杯了，俱乐部在疫情的冲击下仍旧坚持着提高预算，就是期望球队能够在欧冠有所突破，毕竟两项赛事的收入还是差得太远了。可惜事与愿违，塞维利亚抽到了看上去很好的签， 千里边有法甲的冠军里尔、沃尔夫斯堡和萨尔斯堡红牛，这似乎都是欧联杯水准的球队。然而塞维利亚的表现却异常的拉胯，尤其是进攻端，貌似球员的个体都很抢眼，可是在场上却束手无策，前三场都只收获一分。塞维利亚将砝码压在了魔鬼主场，谁想到一上来就输给了里尔，双方还大打出手，造就了一场单场比赛出现了12张黄牌的闹剧。末轮他们只需要战平便能够占得先机的情况下，塞维利亚在整体速度和反应方面却又处于明显的劣势，防守疲于奔命，霍尔丹因战术犯规又被红牌罚下，败局无可挽回。好在联赛的形势尚可，再加上其他的西甲球队同样身处困境，暂时还显现不出来塞维利亚这支球队的自身的问题。但是队中有如此之多个性突出、创造力非常强的拉丁系的球员，比赛却踢得如此乏味，这是值得整个西班牙欧战军团集体反思的现象。5支西甲球队被淘汰了2支，还有3支进入欧冠16强淘汰赛，这个结果看起来并不差，只是他们这一路跌跌撞撞，已经不复昔日光彩和优势。当梅西和 C 罗离开了西班牙的水土，这也就注定了一个时代逐渐落幕。皇马因为重建走得快，正有卷土重来之势，然而巴萨则长路漫漫，恐怕没有3到5个赛季是缓不过来了，这也就间接影响到了西甲的整体竞争力，这事儿急不得。可是寒冬将至，这个冬天的西甲球队注定格外寒冷。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寒冬，说的是正在面临寒冬的西甲本赛季参与欧冠的5支球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非常感谢玉阳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哈，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好听的歌曲哈，还有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有意思的精彩故事。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哈，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哈关于冰雪的一个话题哈。北京冬奥会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就在前几天哈，我们北京体育广播那一楼层哈电梯口的时候，台里边给竖了一个倒计时的电子板哈。这现在就距离这个北京冬奥会倒计时现在100多少天啊，确实感觉这个倒计时板一立起来，北京冬奥会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哈。但其实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哈，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运动员，包括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但其实就在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背后，离不开的是更加强大哈，人数更多的一支后勤保障和技术支持的团队哈。如果没有这些人员的辛苦的付出的话，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可能在赛场上也不会哈有那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为大家啊邀请到了一位可能不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的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他在滑雪运动当中啊又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这么一项工作哈，就是雪板打蜡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现在也是服务于咱们中国国家队的啊雪板的蜡师，是来自于法国 VOLA 雪蜡中国区的技术总监，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单板 U 型池滑雪队的蜡师哈，潘云龙龙哥啊，来做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份非常特别的工作。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龙哥哈来做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VOLA 雪蜡中国区的技术总监潘云龙，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欢迎龙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龙哥做这个雪板打蜡这个工作啊，其实也已经很多年了啊，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的这个技术保障哈，也是龙哥在做的，在冬奥会的时候啊，可能也要去，承担很重的这种技术保障的这个工作。录节目之前跟龙哥聊说，干这行已经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时间非常久。但是比干这一行时间更久的是，其实是接触叫板类运动啊，是从板类运动开始，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一行，然后做了现在这样一份可以说是手艺人的这种工作哈。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聊哈，还是从您这个运动经历开始说吧啊。最开始接触这种板类运动，我刚听您说时间更久，30多年了是吧？刚开始是一个什么机会？ 最早我呢接触的是滑板，滑板我从91年开始玩， 91年 玩， 基本也算比较早的一批了哈。 应该算比较早的，但是呢，我跟就是我们一块玩滑板的小伙伴在一起，大家一聊天呢，就给我放在第三波人里了 啊，往后错了错， 往后错了错，因为中间呢，可能，小时候玩滑板，那个滑板价格比较高嘛，然后就玩不起了，后来呢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然后呢再回来玩滑板，就一直到现在，从91年一直坚持玩滑板到昨天。 到昨天，90年代初啊，那个时候其实咱北京这个滑板还属于一种特别新潮的这种事物呢，应该是 玩滑板的人比较少， 啊， 对对对， 而且板什么的也都比较难买，价格也比较高吧。 啊，对对对，那会儿我拿2000块钱去手体， 两千去手体， 然后剩1块钱坐车回家， 。 对，我爸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是340。 那哥是啊，你想那时候91年，2000块钱在91年，那是一笔巨款， 对对，挺那什么的， 挺贵的啊，但是当时就是喜欢， 对，确实是因为觉得特别神奇这个运动， 特别酷哈。 啊，对，嗯， 您是当时第一次见着，第一次玩就马上喜欢上了，然后就去买了，花斥巨资花巨款买了块板。 对，因为那会儿嘛，你想，九十年代初那会儿也是就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感觉嘛， 嗯， 选所有新的东西都马上就充斥在我们这个七零后这帮人的面前了， 嗯， 对吧？比如说滑板， 嗯， 啊，街舞，但是我们不叫街舞，那会儿应该是霹雳舞， 嗯， 是那么一个范畴的， 嗯， 然后就觉得特别 摇滚乐啊， 对，摇滚乐， 啊， 就北京的这些摇滚乐的朋友，现在坚持好多年的也是我们那一波人的， 哦， 因为滑板和摇滚乐这都是当时都是一波人起来的， 嗯， 啊， 是， 嗯，对， 都是那个年代进入到咱们，然后突然 比较新颖 啊，突然身边出现了好多新鲜玩意儿， 对， 啊， 特别吸引年轻人，嗯，对对对， 然后就玩滑板哈，啊，从。91年那时候开始就玩滑板，玩着玩着是什么时候接触？就接触雪板，就是这种雪上运动。 那这特别有意思 啊， 嗯！这是一小故事。那玩滑板的时候吧，我们那个滑板啊老坏， 嗯 嗯，这就有点专业的这个知识在这里边，就是我们叫桥头螺母， 桥头 就滑板那固定轮子那个有一螺母 啊，哦， 那螺母呢，就是你做翻板动作的时候呢，老会磕着碰着的， 嗯， 就老坏，老坏呢，就是我就想。找个方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嗯， 但是滑板上面的那个螺母它是英制的， 嗯， 我在国内呢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工具，对应的工具，然后呢，我父亲呢是木匠， 哦， 啊，我爸爸 手艺人， 对对对，手艺人，然后我父亲呢就拜托那个单位的同事帮我做了一个英制的一个套扣的一个小扳子， 哦， 啊，等于。马良就有笔了， 嗯，马良有笔了， 对，这么一感觉， 嗯， 然后呢，等于是把就是周围小朋友的那滑板都给修了一遍， 嗯， 啊，就是把滑板那个螺母给修好了， 哦， 修好了以后呢，这会儿呢就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他们因为玩滑板的人比较新颖，比较先锋， 嗯， 他们把我的这个修滑板的这个照片， 嗯， 给发到互联网上去了。 Oh. 啊，挺早的那会儿，他们就有什么 ICQ 吧，还是什么互联网上面就有这么一个，就有我的照片。 哦，那时候也是互联网刚有的时候， 对， 那时候就上网了， 对对对， 就开始网络传播了。 对对对，挺厉害的，我都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一事儿的。 哦，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差不多是2000年左右，2000年， 嗯， 然后就来了一国外的一朋友，他是在网上看见我的信息的，他知道我会修滑板。 哦， 然后呢？就上北京来找我来了， 嗯， 说你会修滑雪板吗， 嗯， 我都不知道滑雪板是什么，2000年， 嗯， 我只知道滑板，但是我听说过有那个滑雪和冲浪，就是滑板单板滑雪和冲浪，这在国外它都是一个体系里面的， 嗯， 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人家就是找着我的资料来北京找的我，我说可以试试， 就专门找您来北京修的， 他来找我谈谈看能不能一块干点什么事儿， 一块做啊， 啊，对，这么着，然后从2000年， 嗯， 开始接触单板， 嗯， 单板滑雪， 嗯， 等于单板滑雪这块呢，我在国内算比较早的接触到单板滑雪的， 嗯 嗯， 而且不只是玩儿啊，是真正的去 从事这个， 啊，去从事，这个， 啊，当时我们是跟这个国外的朋友，嗯，我们一起合作的是把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 嗯， 产品。和他所有的产品还有他的教学体系， 嗯， 带到国内，等于是重新在国内诠释单板滑雪，介绍品牌， 嗯， 然后呢也是推广这个单板滑雪这个玩法呀，文化呀什么的，算一个这种感觉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那其实您也算是咱们冰雪类运动哈在国内推广的一个先驱了哈，算是。 嗯，挺早的 啊， 嗯， 那时候玩的人应该也不太多呢，嗯， 对对对， 2000年00年那时候整二十年前差不多21年前， 对对对， 嗯， 二十多年，我的二十多，您一说我刚想二十多年了 啊， 嗯， 从那基本上就是说从进入这一行到现在啊，二十多年的时间，那可能您刚刚说的大家也会想啊，说滑板啊，您说那个螺母送来的动力，说单板。滑雪的那个单板， 嗯嗯， 大家想那滑雪的单板，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因为它的外部造型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一些 啊， 大家一目了然都能看上。 嗯， 您刚刚说修，可能很多朋友想问，那有什么可修的呢？那哪坏了是需要 这么好的工艺手艺去修呢？ 对对对，这一开始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嗯、 等于是完全从零开始的。 嗯 嗯，要说到这个雪板修理啊、 嗯， 咱们得先从这个单板这个结构开始。 嗯 嗯，看单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啊，它有那个木芯儿，然后还有板底材料，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对于大众，还有说初学者来说、 嗯， 他不知道那个板子还有一个钢刃儿。 钢刃 儿，您可能都不知道钢刃儿吧？ 是， 对吧？ 嗯、 在那个滑雪板，您看着它那一个木板，但是它那个木板旁边有一圈那钢刃儿。 嗯， 啊，那钢刃儿是提供我们支保障我们能在雪面上做出拐弯和刹车动作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部件。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板底材料。对，板底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雪道上啊，会它碰到一些树枝啊小石头啊，都会给板底造成一些磨损。 嗯， 这都需要日常维护的。 嗯， 所以呢，我在做这件事儿。 嗯， 是怎么着？ 就别看这个单板哈，外形看似非常简单， 嗯嗯嗯， 但是它里边的工艺也是很复杂的。 对对， 需要好几部分把它合成在一块儿，才能成为一块好的雪板哈。 嗯， 所以您开始，就做这个。但特别想问您，说这个21年前啊，开始接触这个做的时候，跟您当时的工作有关系吗？还是说当时的工作就完全不做了，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当时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块，因为我基本上没怎么正式的参加工作。 哦， 啊，对，因为刚才跟您一块进咱们电台，我拿着这个咱们电台这个卡，我都特高兴，我没有过那种。胸卡呀什么的从来没有过、 哦、 啊，就一直干我自己想干的这些事儿、啊、对对对，从滑板到单板滑雪、 嗯、 啊，就我生命中只有这两件事儿， 只有这两件事儿， 对，别的我也不太懂、 哦、 啊，但就全就是全身心的去干这件事儿了，从了解这个文化， 嗯， 了解它的那个产品的知识结构啊什么的，这些一点一点的就去往里摸索， 嗯， 去。 是，我们这几年都提到说这个叫匠人精神啊，所谓的匠人精神什么，就是叫择一事终一生啊，就是其他事儿我不用掌握太多，但是我把我喜欢的感兴趣的事儿，或者把我力所能及的这一件事儿，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就像您说的，用20年、3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做，把它做好做透，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确实非常了不起哈、啊、这份坚持，说从这个开始接触啊，修滑雪板， 嗯， 然后慢慢的呢，我知道您现在其实，尤其是在这个为我们国家队支持这个层面啊，主要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说是这个雪板打蜡，那叫蜡师， 嗯， 什么时候又开始从这个修理雪板，了解它的结构，又关注到蜡？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越来越细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最开始玩，您说最开始玩滑板的时候，就是觉得好玩，觉得这块板子好玩，板类运动。但是对于它的构造啊、原理啊，包括养护啊，包括历史文化呀、啊，其实刚开始接触肯定不是很了解，这肯定是慢慢深入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您慢慢深入的这个过程就特别有意思，从最开始玩到后来自己又推广，自己又亲手做哈，知道它的这个制作原理怎么样的，然后后面又到这个打蜡，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细分的过程。 是 能介绍一下最开始知道打蜡这是在什么时候吗？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从玩滑板的转成单板滑雪的，然后呢再转到那个从事雪板维护这块，经历了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呢先了解这个板子怎么修，因为有好多朋友他们的板子呢，先是从好朋友开始嘛，说让帮着弄弄刃呀、啊、对对对大家都是因为都是小白嘛，滑手也是小白，雪板维护者也是小白，因为都是全新的东西，没有参照物嘛，就一点一点的弄，有的时候那个刃儿坏了，板底坏了，补补板底，然后修修刃，从修板子开始，要修完了以后呢，觉得哎，大家对我的手艺还比较认可，可能呢是因为跟我父亲有关系吧，我父亲。我吹个牛啊，那个人民大会堂那窗花是我父亲做的 哦， 啊、哎，当时我们小的时候还帮我父亲做过那个呢。 人民大会堂窗花、 啊，对，窗花，很早以前的事。 那真是老手艺人。 对，我小学的时候嘛，爸爸妈妈还有哥哥，我们一起帮我爸做那个零部件、 嗯， 因为他那个传统工艺，他得拼装起来的、 嗯、 那种。 遗传哈、啊，这也是加上耳濡目染，动手能力强。 是您说那意思、嗯，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 嗯，上手很快哈、 啊。啊，对对对、 哎、 对，他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嗯， 然后就拿起来就干就好干。 嗯、 然后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前走呢，就是干的活越来越多呢，就遇到瓶颈了。 嗯， 瓶颈以后呢，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嗯、 啊，对，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修的，或者说再往里边是怎么着了。 您指的瓶颈是对于学板的了解和认识， 对，就到这儿 认识， 嗯，就到这儿了、嗯。嗯，在这里边呢，我还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把在国内在网上就是周围身边所有的那个跟胶水有关系的， 嗯， 全试了一遍，啊，甭管是环氧树脂啊，AB 胶啊。什么乳胶啊，所有的跟金属、 嗯、 木质结构有关系的所有的胶我都试了一遍啊，所有的那、比如说二合一三合一这些，包括我父亲他们那会儿用的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还听说过没听说过，有两种叫鳔，一个是猪皮鳔，一个是鱼皮鳔，就粘木头特别结实，比乳胶还结实，在乳胶出现之前特别好的那个胶水，粘合剂，这些都试过了， 嗯，就是为了研究哪种效果 更好。对，因为我们还得牵扯到一个低温的问题， 嗯， 所以就是无限的去尝试， 嗯， 无限的找朋友试，嗯，这个心路历程是走过来的， 哦， 啊， 就是为了想对这个学班有更多的了解。 就是首先呢是为朋友负责任， 嗯， 人家把这东西交给你了，你是吧？ 对，给弄好了，嗯， 给对别人也是也好，或者对自己也好。啊，随着这么干，就一点一点的就干到现在了。 嗯， 啊，包括跟队里边的，就是，领导交给的任务啊、 嗯， 肯定也得特别认真的去完成嘛。 嗯， 啊，跟这个一开始打下的这个基础也有关系。 嗯，哎呦，刚刚听您说完哈、啊，哎，我这感触还挺深的，就觉得最开始这个我们所谓叫摸索的这个历程哈、啊 嗯，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成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次的摸索失败的基础之上。 是， 我觉得您其实就在是常年在做的是这样一个探索者的这样一个工作哈、啊，就是、 没有参照物我们。 对，没有参照物，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冰雪发达国家哈、啊，比如说北欧那边， 嗯嗯 因为当时的信息不是很畅通、 嗯、 我相信那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对更成功一点的经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够通过自己不断的尝试去摸索出来一套自己的方法和体系。 可以这么说吧、 嗯、 啊，您一说这个就提醒到我了，我的英文就是看资料练出来的以前就是我的英文全还给老师了 啊、 嗯、然后呢从事这个学板维护这块呢等于得查资料， 嗯， 查资料自己又看不懂、 嗯、 又找周围的国外的朋友、 嗯、 中文好的国外的朋友，就不断的去翻译这些资料嘛、 哦、 啊，然后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嗯， 嗯，当时就接触到现在这个我合作的这个品牌嘛、 嗯、 法国的这个品牌 Vola、 嗯、Vola、嗯嗯、谢谢您、 嗯 对，跟他们合作就特别好，从学板维护， 嗯， 到整个保养体系， 嗯， 啊、等于是，跟人家国外的朋友呢，又把就是打蜡， 嗯， 这块又重新丰富了一下，把我的专业知识，啊，以前是只是简单的维护保养， 嗯， 然后呢，嗯，就把这个打蜡这个体系又重新了解了一遍， 嗯， 这个呢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能不能理解了，这个有点太高了， 嗯， 啊偏竞技那个范畴了、 哦、 啊，咱们说日常的保养，就是我肯定听咱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有滑过雪的， 嗯， 啊他们可能大概其知道雪板需要保养，对吧，这个板子呢我说点题外话啊，就是板子如果你要滑起来的话，我们认为的我们滑雪滑的是雪啊，其实不是， 嗯 啊，我们滑雪滑的是那个板底跟雪接触以后，从分子层面去聊这件事儿啊、 嗯、 啊，那个雪的表面融化， 嗯， 我们滑的是那层薄薄的水膜， 哦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板底的那面就是水， 滑雪的实质是什么？ 滑雪滑的 实质其实不是滑雪，是滑水膜。 滑的是高兴， 滑的是高兴，啊、实质是高兴。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得给板子也不断的去给它增加这个提高它的那个排水性，啊，这样就需要拉了。这个只是我们民用这个范畴 啊， 如果在竞技那个范畴的话，那这个级别就更高了。 嗯， 啊，我们要把这个蜡分成几层去打。 嗯， 因为在长距离比赛的时候，比如说高山速降这个环节中呢，我们在出发、中段、尾段消耗都是不一样的蜡。这个我们就不在咱们节目里展开，等以后有机会的话， 嗯， 伴随着奥运会，我们将来再有节目再跟大家深入的去聊这些内容。 嗯， 啊，所以呢，就是打蜡。对于我们初学者也好，或者说滑雪爱好者也好啊，应该是给板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好的状态， 对，才能发挥出你的那个更好的竞技水平。 嗯 嗯， 总而言之就是打蜡是一个很重要啊，就必须得有的这样一个步骤啊，如果没有这个步骤的话，那么你滑雪其实对板子的损害也大，而且你自己滑起来 体验滑行体验也不好的、 啊、没有蜡就是那水膜滑起来哈、啊，它没有一层蜡在中间的话， 对对对， 嗯，就会显得会我不知道那个词应该怎么 感觉吧，咱们说 感 觉吧， 感觉、 那感觉就是像你骑一辆没有气的自行车， 没有气自行车 啊，对， 胎瘪了， 对对，就那种感觉，蹬不起来。但是我们玩滑板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 嗯， 就是跟换了一个轴承，把板子打完蜡就跟换了一个轴承的感觉，板子特别润， 嗯 啊，你滑起来特别舒服啊，通过性特别好。 嗯，所以关于打蜡这一块，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像您刚讲，基本上通过自己的摸索，然后去看这个应该是怎么，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学习的过程也是先开始是不是一开始是那个维护这块吗？ 维护、啊、 然后呢就也是跟国外的跟法国朋友见着面了、 嗯、交流， 对，正经的是算是知道这个蜡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呢也是开始不断的去摸索， 嗯，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自己滑的过程中，然后呢也参与了一些比赛，那会儿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些、 嗯、 比如说南山的那个红牛公开赛、嗯、啊，那个是从南山第一届红牛公开赛、 哦、对，那个比较早了，那比较早了， 对，南山红牛公开赛到上一届我都是负责这个所有的滑手的那个板子在上场之前呢都要我们弄一下， 嗯 啊，那在这里边也不断的完善自己、 嗯、 也给那个国际滑手好朋友提供更好的服务、 嗯、 在这里边也就练出来这个蜡的结构啊什么的这些、 嗯、其实就是理论加实践哈， 对对对， 理论哈先有了这个跟一些更有经验的哈， 对对， 这样的维护啊养护的这种工作人员同行交流，然后实践同时也得做着，慢慢慢慢的这个记忆、 嗯、 经过这么多年就磨练出来了哈。今天节目最后啊还要问龙哥一小问题，就是您刚刚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养护非常重要，那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大众爱好者来讲， 嗯， 是不是在您的了解这方面是不是大部分人也缺少一点这样的意识，就大部分朋友他们可能觉得啊雪板啊我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消耗品啊，觉得他可能终究有就跟我穿一双鞋一样， 嗯嗯 啊我穿多少年之后这个鞋可能不行了，但是如果其实好好养护的话能延长它挺多寿命的吧、 啊、对对，没问题、嗯、绝对没问题啊、嗯、 是吧， 板子工艺都没问题，因为现在呢好多朋友他们不知道有打蜡这回事儿， 不知道， 但是随着现在国内的这个滑雪市场吧， 嗯， 人参与的更多了，大家也都开始接触到、 嗯、 也知道打完蜡以后板子好用了， 板子好用， 更多人问我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板子需要打蜡， 哦 啊，这个我正好在借您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板子的那个甭管是单板也好、 嗯、 双板也好，那个板子板底发白了， 嗯 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打蜡了， 打蜡了 啊，甭管是自己打还是拿到那个、 嗯、 专业的那个雪场的维护中心， 嗯， 或者雪具店， 嗯、 都有专门的朋友能帮您，对对对，解决这个打蜡的这个问题， 嗯 啊，这个打完蜡以后的板子您